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他低了高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，8886-4427，8886-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，8886-4427，8886-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应日本少佐小川的邀请，在8月17号这天，来到饶阳河边日本驻屯军司令部。来到司令部门前呢，小川早就在这等着呢，后边还有不少日本的大尉少佐，都是官儿，能有十几个。日本人这个衣着这个气质他就吓人，一见着他黑乎乎的眼睛就让人汗毛根发炸的。张作霖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二虎把马匹接过去。张作霖紧行两步，跟小川少佐握手。小川呢，那五官都挤在一块儿了，像包子似的。张军言而有信，佩服佩服，鄙人在此恭候大驾已经1个小时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谢谢。有人把马匹接过，小川陪着张作霖五个人进了司令部的院里。张作霖放眼一看，宽阔的操场，占地能有100亩之多呀。再看操场上正练兵呢，日本的军队横成趟，竖成行，像刀裁斧剁一般呢，咵咵咵咵咵咵咵咵，插子开，插子响，咵咵咵，也不知道他们喊的什么玩意儿。那个犄角上正练劈刺，刀光闪闪， 整齐麻利。张作霖就看了一眼，往这边一看，日本的炮兵，日本的山炮、野炮、60炮，一眼都望不到边呐。那时候大清国的末年，就怕东击列强，说人家船坚炮利，炮利就是人炮厉害，那大炮射程也远，威力也大。中国都是土炮，那比人家差的太多了，只能花重金从人家那购买。所以啊，对东西两洋这武器那是羡慕的不得了啊。张作霖心说，我赵家庙没有炮兵，哪怕我有个3门5门这样的炮呢，我谁也不怕。可是一走一过的事儿，面前向阳的地方盖着一座灵巧的2层楼，按着东洋风格建筑的寺庙，飞庙也是滚脊翘檐儿，哎，修得非常好看。从穿堂门进去开始奔2楼，那地板擦得倍儿亮倍儿亮的，日本的大马靴踩在上头，嘎吱嘎吱咯噔咯噔咯噔嘎噔嘎噔直响，5步1岗10步以上。再看日本站岗的这些军兵，就好像假人似的，不但身子纹丝不动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张作霖心说，日本的陆军堪称世界第一流的，那是受过严格的训练，在这一点上你不服不行啊。相比之下，清军那差的也太多了，难怪打仗打不过人家，从气质上讲就照人家差着好几倍。他心里十分感叹。等进了大楼，往左面一拐，让进客室，客室就是待客厅。进屋一看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转圈都是大沙发，窗户也明亮，光线也充足，这屋撒的花露水打鼻的那么香，茶几调暗，锃明刷亮，尘土不沾呢。张作霖他们进屋之后，小川十分礼貌的让座，唐二虎坐下还颤悠颤悠，这边软乎这椅子啊，是比咱的木头板的舒服的多，往后一靠也悬乎乎的，挺好。大家都坐好了，小川冲着张作霖一点头，张军，稍后片刻，我的报告大太君。推开门进里屋了，张作霖在这等着，能有10分钟左右，小川笑笑呵呵从那屋过来了。张军，大太君的我们桥本大佐那边的恭候，请吧。张作霖一想，这小川呢，无非是个联络官，小菜一碟，看来人家当家的在那屋呢，我还得真的谨慎点，把衣帽收拾收拾。那哥四个在后头紧紧跟随，小川推开门，他们进了屋。到屋里一看，呜呼，这屋里能有20-30人呢，在正座上坐着个鬼子，比小川能高着1头半，身体魁梧， 四方大脸，也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两鬓多少有点发白，看年纪50岁能挂零的，金乎乎的肩章，俩杠仨花，大左挎着东洋刀，在两旁还坐着不少日本当官的。迎面的墙上高高的悬挂着日本的膏药旗，往下垂手一看，张作霖就一愣，为什么呢？九只手寓意五大少的头子，大廖、二廖、大周、二周都在做。张作霖心里一翻个，他妈的，这一个小子也来了，究竟日本人想干什么？怎么能叫我们在一块碰面呢？小川一看他一犹豫，哎，张军，接边来，我得介绍介绍。说着话，他一哈腰，这位，我们日本联队长桥本先生，这位就是张作霖、张军、赵金庙保险队的大队长。张作霖一看人家日本大官在这儿呢，赶紧就抱拳，深深施了一礼，参见太君。桥本大佐还站起来了，哦，我得看看。他围着张作霖转了几圈，拍拍张作霖的肩头，哟西哟西，欢迎欢迎，坐坐。让张作霖几个人坐下了，然后小川一转身看着九只手寓意，于桑，你们彼此的认识，来见一见。于毅一看着张作霖的眼珠子都红了，白眼珠都起了红线，脸上的肉奔奔直蹦，但是在日本人的面前他不敢发作，皮笑肉不笑的站起来了，啊哈哈，我们没说的，早就打过交道。哈哈哈哈，张作霖也冲他点了点头。唐二虎一看这于毅，想起当初的事儿来，心说狗日的，你好像没把我打死，到现在我身上伤疤还在着呢，你也跑到这儿装人来了，就玩这一劲儿。张作霖瞪他一眼，唐二虎没敢发作。就这样双方入座能有半分钟吧，桥本大佐这才说话。哎，他说中国话说的也挺好，但是有时候他说日本话，回过头去跟小川哩啦吧啦哩啦吧啦，这一说张作霖就不懂了，心说这说的什么玩意儿，就观察他们面部的表情，又让烟又喝茶，这桥本大佐也没拘束。张军，你的名字哪大大的英雄的英雄的爱好汉啊，本人的了，佩服啊佩服。他说的话跟小春差不多，给张作霖戴了一顿高帽，张作霖也客气了一番，别的话没谈。大家正吃着茶点的时候，小川出去了，能有15分钟，小川又回来了，在桥本的耳边说了几句，桥本点点头。张军、于军，今天把你们的请来观看日本的秋操，那个大日本帝国的、大清帝国的朋友大大的啊，和东亚的共存共荣，亲如一家嘛啊！ 我们是一衣带水的弟兄，大家不要客气。现在秋操就要开始了，我陪着二位赶奔检阅台吗？请吧，请吧。哦，现在要观看秋操了，大家全起身。小川和桥本陪着，于毅和张作霖率领手下的弟兄跟着离开这座楼，来到操场，登上高大宽阔又讲究的检阅台。前头是一溜桌案，铺着雪白的台布，上头茶壶茶碗点心水果应有尽有，后边一拉溜都是沙发椅。桥本居中，张作霖率领人在上吹手，于率领人在下吹手，这才落座。小川论资格有点不够，没他的座，小川就是跑前跑后给打零杂。张作霖回头一看，在他们背后都是日本的宪兵，一个挨着一个。张作霖心说，这要在后头下手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。哎，到了现在听天由命吧，哎，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书说简短，秋操开始了。由日本第一步兵营先练的阵法，他这个阵法跟中国不一样。中国一练阵，什么一字长蛇，二龙出水，天地三才，四门兜底，日本截然不同。人家讲究是操法，变化队形，完全出乎意料啊！就这个整齐的劲儿，你就难学呀。可见寒冬酷暑，人家不定得流了多少汗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。下操完毕，骑兵演习，骑兵演习完毕，开始练习劈刺。日本这个大战刀，也家叫刀法。双方对劈，有攻有守。张作霖他们看的还真就入了神了。张作霖心说，我要不死，回到赵家庙我得借鉴借鉴，这劈刺这玩意打冲锋可太有用了，日本大战刀也堪称一绝呀。好好，劈刺练完了，开始练柔道。日本的柔道也举世闻名，也不知从哪选出来的大胖子，最少也得有300斤，带着刀裆布，光着膀子，头发挽着，这些大力士进行古典柔道，博得阵阵喝彩声。柔道练完练摔跤，摔跤也练完练投弹练射击。日本的军队是弹不虚发呀。张作霖带头鼓掌喝彩，这就进行了一个半小时。稍事休息之后，桥本一回头对张作霖说，张军，你的那个看法怎么样？我们皇军练得如何？哎呀，太君，太好了，按你们的话说，要是太好太好了。哦，过誉了，不过练得还不行，还要继续训练。现在我们练一种特殊的，请张军过目。什么特殊的？张作霖不知道。这时桥本冲着小川点了点头，小川下去准备去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张作霖往台下一看，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两个日本架着一个，两个日本架着一个，压上100来人了，就在这操场啊。再看被压的这些人呢，披头散发，这脸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有很多腿都打瘸了，拉着一条腿上来的，100多人 那也成大一片。张作霖心说，这什么表演的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唐二虎认出来了，趴到张作霖的耳边说，兄长，坏了，要给咱来个下马威。下边压这些人我有的认识，这都是冯林阁手下的人呢、冯林阁高驼子的保险队，甭问，让他们抓了俘虏了。张作霖点了点头，因为当着日本人不便多说，唐二虎又回到本座，一切就绪。小川登台请示桥本，桥本的笑模样刷一下没了，变得是冷酷无情啊，哗啦哗啦说了一堆日本话，小川给翻译。张军、于军，大家看见了，下面的这些罪犯都是冯林阁手下的人，让我们抓了俘虏了。大日本皇军有好生之德，不忍要他们的性命，今天呢来个游戏，把他们的绑绳给统统解开。就这样，日本人下手把这一百来人的绑绳全给解开了。小川宣布，各位得听着，现在你们已经恢复自由了，我数一二三，你们从操场往大门跑，谁要跑出大门去，那你就没事了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，如果跑不出大门去，那怨你命短，那就休怪我们的不客气了。哎，说实话，小川冲四外一点头，有一百多日本兵哗，把雪亮的刺刀都上上来，一个个就像狼对着肉似的，眼珠子都瞪圆了，空气顿时显得十分紧张。张作霖眼盯着小川，就见小川喊了一声，一二三，这一百被俘的人呢，听着声音之后这样跑，撂蹶子往大门那跑，谁不想活命，但是那上哪儿跑去，这一百多日本兵端着刺刀在后头就追啊，撵上一杠，噗啊噗啊噗，拿刺刀挑啊，这一百来人还没等到大门呢，是纷纷倒地，开膛破腹，鲜血是染红了操场。张作霖还没见过这个呢，心里头一翻，把头低下了，心说，小日本子，我日你娘啊，你们这拿人开玩笑，这是，这哪叫放他们，拿他们当活靶子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这叫敲山震虎啊，给我来个下马威。回头再看，唐二虎、张志飞南朝北国，那脸也都变了色了。日本人谈笑风生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。桥本大佐捧腹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哟西，中国人的啊，统统翻腾大大的，那个跑的都跑不了的，拉下去喂狼狗，拉下去喂狼狗。有日本兵把鲜血用沙土全都盖上，这场惊心动魄的所谓表演结束之后，又拉上八个人来。唐二虎一看认得，